以一记气刃的偷袭，方睿的海无量毫不犹豫地乱入了这跨越两代的第一人之争。一时间，让对这话题感兴趣的无数玩家、媒体都在骂街。气刃，正面相迎都不容易察觉，此时做偷袭，哪怕是第一人也不可能发现。但是，这里是团队赛，周泽凯没察觉，有人却发现了。 来自江波涛的提示从团队频道中飞快跳出的一瞬，周泽凯的一腔穿云已经闪身避让，一个人的消息和另一人角色的动作居然都产生了一种配合的韵律美。但这闪避的空档，君莫笑何尝没有杀到一腔穿云的面前？人们这才发现，叶修和方睿这也是配合吧？而且恐怕还是一早就算计好的配合。 人们在欢欣鼓舞着期待着叶修和周泽凯能来一场正面对决的时候，叶修却和方睿合谋前后夹击人家。第一人之争，够资格的挑战者，真是好热闹的话题。但是有人理你们吗？就在这两人对一腔穿云形成夹击之势的时候，轮回这边，江波涛也已经快马杀到了。 人们所期待的那种两人之间的纯粹对决根本就没有发生，两人几乎都只是在对方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下下后，立即就乱战成一团。君莫笑此时正在打断江波涛无浪的波动阵吟唱，一腔穿云则在招架方睿海无量猥琐的偷袭。双方全面开战。 但星星对地形更有准备的利用，让他们开打后占据了一定的主动。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是让轮回很难受的存在，而唯一能制衡他的一腔穿云却被叶修、方睿早有准备的拦下。乔一帆的一寸灰冲来辅助，安文逸的小手冰凉站在他身旁，手中的十字架引舞光明之正流淌着圣洁的白光，他的吟唱已在继续。 而这貌似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在直接爆发的正面冲突中就开始给自家支援。安文义心里有点激动，自己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参与到团队战来了吗？这之前他总是要会接受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安排，叶修也不避讳告诉他这种安排的意义。安文义是星星的短板，技术水平不太够，这都是整个荣耀圈都知道的事儿。 自欺欺人呢不是安文义这种理智派会做的事，叶修也是相信以他的品性，没必要对他的水平讳莫如深，干干净净地指出对他的成长更有帮助。事实也确实如此，安文义一直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哪里不足，一直很明确地有着要提高的方向，唯一限制他的大概就是天赋了。他的提升看起来是那样的缓慢。 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不禁也有了担忧。但是星星战队的举动抹杀了他心底的担忧。安文义现在信心十足，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掌握全队生命线的牧师，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时不时就会成为战队战术上的诱饵。吟唱小恢复术，小手冰凉的施法速度虽然没有强堆。 但就小恢复术这个低阶技能，吟唱本身也长不到哪儿去，很快就完。圣光出手汇集在前方的君莫笑身上，暴击。一身高暴击率真不是虚的。小手冰凉更换装备后，首次登场比赛的首个技能就释放了暴击，汇集君莫笑周身的圣光看起来更加白灼了，生命线立时朝前就是一抬。 好爽啊！对于治疗而言，没有什么比看到这生命向前一次跳动来的爽了。如果说其他人追求都是一击之后生命的下滑，那么牧师的快感就是来自于一次技能后生命的提升了。提升的幅度越大越爽，而这次不过是小恢复术，还不是特别犀利。安文义冷静地注视着全局。 期待着可以让他使用一次大招的机会，在这两天磨合新角色的时候，那种跳动就已经快让他心快飞出来了。此时的实战中，在比赛里 一次跳动将对方努力做出的攻击收获化为乌有，这是治疗专有的打击感，是治疗对对手的精神刺杀。快来吧！一向理智的安文义此时也禁不住有些热血了，他实在是憋得太久，等这一天，等这种时刻也太久。哪边呢？安文义左转视角，右转视角，寻找着需要他支援的地方。从矿沟里翻出来的一叶知秋和云山乱此时也已经杀入阵。轮回治疗选手方明华的牧师笑歌自若，就在一个和小手冰凉看起来有些对称的位置，也是一样的架势，正在等待着需要他的支援。这是治疗之间的对决呀，真带感。安文义看到了对面的笑歌自若，而对方的视角就好像也在注视着他一样，他脑中的热血不由得又卷了卷。那边，安文义突然捕捉到一个战机，但是那不是一个需要治疗的地方，如果在那里放一个神圣之火，是不是可以限制一下一叶知秋的活动空间？啊，还有那边，要不要我给吴浪一个催眠呢？不过会被察觉的吗？小手冰凉施法那么慢的话，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一发子弹过来就可以打断催眠施法。还是先在那边放一个神圣之火吧。安文义打定了主意，但是豪龙破军，一叶知秋突然战矛一荡，磕开了一个空档后，跨步提矛，就是一个豪龙破军朝着他小手冰凉的位置杀了过来。距离不够，安文义第一时间就判断出来了，豪龙破军的冲杀距离不足以将一叶知秋完全送到自己面前，但是这一下突袭却也大大增加了他所受的威胁。安文义却没有慌乱，神圣之火，刚才就在准备放出的技能，本是想在那边压缩一下一叶知秋的活动空间，却不料他抢先就破开了缠斗，但是这一记神圣之火依然可以送给他。光明之正落下，苍白的火焰自他身上卷滑而出，在小手冰凉身前五个身位格的位置，一叶知秋豪龙破军的必经之途上跳跃着，这一放时机卡的已是极限，苍白火焰浮起的下一瞬，一叶知秋眼看就要踩上，却不料一叶知秋偏在此时飞身跳起，惊人的反应，超快的操作，这一切正是安文义所非常缺乏，此时此刻却从孙祥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如此刻不容缓的一瞬，他居然反应过来了，操作出来了。豪龙破军被强制取消，但夹着所剩余的那种充实，这一跳仿佛要一飞冲天一般。斗破山河，一叶知秋手中的雀鞋在空中舞动起来，在阴沉的天气背景下，乌黑的光芒不经意地闪动着，更显冷酷。安文义却还沉浸在方才的那一瞬，孙祥这样的反应，这样的操作，他实在是太羡慕了。结果就这么一瞬，一叶知秋已经施展着斗破山河落下。安文义的反应本就是弱项，这一击笼罩的范围又是如此之大，哪里还能避得开？避不开，也没有攻击可以招架斗破山河的声势。乔一帆的一寸灰虽然距离小手冰凉颇近，却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帮他掩护，因为这一击无人可挡。轰！魔法斗气荡漾着，地动山摇，乔一帆的一寸灰及时跳出了斗破山河的攻击范围，但小手冰凉在匆匆走了没三步，就已被落下扩散的魔法斗气给波及到了。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一击，但是总可以在事后补救。一记玄磁炮已从沐浴成风的炮口中飞出，正是冲着小手冰凉身遭飞来，有人接近显然是要被这一炮给吸走。这种掩护只是暂时，治疗的人身安全需要持续不断地去维护。从孙祥一叶知秋的破军开始，轮回就执掌了攻击主动权，因为他们距离星星一定需要保护的目标是那么的近。 叶修、方瑞都无法再在那边与对手厮杀纠缠，必须收缩阵型掩护治疗。乱射，周泽凯却偏偏抓在这样一个时机来了一波爆发，双枪乱舞之下射出的子弹，在他变态的操作下，几乎弹弹都对军莫笑和海无量造成着威胁。这一波强势的攻击阻碍了两人的回援，更掩护着己方发起更强的攻击。吴浪开始了一个波动阵的吟唱。 打断！ 叶修在频道里叫道，这个波动阵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对方放出。君莫笑强撑起了千机伞，以伞盾硬扛一枪穿云的散射伤害。方瑞的海无量钻入伞后，总算才朝吴浪那里放出了一击。轮回的攻势连续牵动着星星选手去应对，终于吕博远在这样连续的牵制下被释放出来了。云山乱双掌一翻，柔道可是没有远距离攻击手段的，而他的身边此时根本没有任何角色，可他这技能的起手愣是让安文义心下一跳。这是气功师技能捉云手。云山乱是格斗系职业，在武器是可以附打一个同系别的技能的，而他的本轮比赛中选择了捉云手，这是一开始就冲着捕捉星星短板做出的安排吗？安文义想躲，但他随即发现孙翔竟然把他给砍死了。此时有沐浴成风的玄磁炮即将飞至，叶知秋暂不会上前，但是小手冰凉若一动，就是自己拖出玄磁炮可掩护的范围，叶知秋的攻击恐怕转瞬就至。轮回的配合竟然压得人别无选择，安文义绝望了。但就是在云山乱之际，捉云手的气劲袭来的一瞬，一个角色横身拦到了他面前，镇鬼一寸灰。